100宗是本地的，是連續第二日是多超過100宗的陽性個案。葵涌村大家都很關心整個疫情爆疫的情況了。昨日嚟講咧，即係朝頭早咧，成條村咧就係多大約70宗嘅陽性個案啦。咁即係而家話累計成200幾宗嘅陽性同埋初步陽性噶啦。咁其中嗰兩座特別個案新增得多嘅，包括就係日葵樓啦、影葵樓啦。咁另外仲有咧係有一座咧就有雅葵樓咧就有兩宗。咁另外仲有八棟咧都係各有一宗嘅陽性咁樣嘅。有啲討論就係話啦，而家成條村好似似乎已經涉及到超過10棟嘅大厦是有住客是验到有染疫啦，是不是需要整条村去封呢？你又怎么看？会不会你都是住在那条村的街坊，或者住在葵涌村的葵涌区的一些居民呢？187231,187231,使不使全条村甚至可能整个区要做一些大规模的检测或者一些封闭的行动呢？187231。另外在黄大仙啊，见到就说豪苑啦、凤德公园啦，同埋呢个息息园的社会服务大楼一带都验出到一些污水是有阳性的。咁卫生防护中心嗰方面都话，黄大仙的部分污水样本咧，除了是验出有 Delta 之外咧，部分亦都验出有 Omicron， 即是话区内系应该有一些隐形传播的，都呼吁啲居民咧系要尽快做检测嘅。你会唔会都是黄大仙的居民咧？又点睇而家有污水入边验到两种，包括 Delta 同埋 Omicron 咧？187231,187231吓，电话旁边咧就请嚟有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曾其恩，早晨。 早晨，萧乐文。 早晨，曾其恩醫生，而家先講即係整體啦。尋日就109宗，即係確診啦，98宗係本地啦。點睇而家成個嘅疫情係咪算係即係擴散開去啊？睇個數字上面又算唔算係所謂幾何級數咁樣上咧？ 的而且確係蕭立文，我諗而家係喺第五波嘅上升期，即係上升嘅軌道當中咧，我相信即係仍然會繼續即係個案係會增加，同埋即係。個宗數可能都會咁上下嘅每一日，咁樣喺咁嘅情況下，我諗的而且確我諗政府要預示即係嗰個檢測嗰個能力咧，一定要再審視睇下係咪足夠，因為咧我睇到如果即係依個情況繼續惡化落去，或者繼續維持咧，相信有更加多嘅地區咧，可能都會受牽連。因為我哋而家睇緊咧，就係嗰啲污水咧，即係我哋嘅樣板啊、樣本嗰度，我哋如果睇到有即係一啲無論係 Omicron 又好或者 Delta 的話咧，其實我哋應該要好仔細劃分到咧嗰個區受即係個範圍係邊啲嘅屋苑啊、樓層啊、即係座數咧，係需要做呢個圍封強檢。咁呢樣嘢咧就要快很準，即係要即係盡量早啲去即係諗定要點樣做，同埋咧就你要預備定有好多檢測點喺嚟緊將會圍封強檢嗰度咧進行。如果我哋自己本身嗰個能力係未能夠達標嘅話，否定咧係有需要揾外援咧去幫手，因為咧Omicron 咧嘅即係嗰個疫情咧，佢個變化咧係非常之快速。我哋一定要走喺嗰、那個擴散出去嘅前邊，即係你一定要盡快咧去揾到依啲嘅隱性患者，無論係隱性又好，或者本身已經確診又即係有病徵又好。咁所以依部分咧，我希望政府可以做得快啲，同埋咧個容量可以做得多啲，等居民咧唔使等得咁耐嚇。 而家你哋其實觀察到喺個檢測方面係爭幾多啦，容量係幾唔夠啦，要去到幾多先夠啦？同埋頭先你講到外援，你心目中仲有啲乜嘢外援可以係喺短期內加到個檢測量咧？ 嗱，外援我諗當然就應該我哋要睇翻就係有冇一啲即係譬如國內嘅。檢測人可以幫到手啦，咁呢個我諗即係最近嘅地方一定係揾國內嘅有關單位去幫手嘅。咁第二樣嘢咧就係、是、檢測唔夠啦，呢、這個我相信其實睇快慢咧，你其實睇就係啲居民或者當區你懷疑有機會有隱性個案， 會爆發嘅，你啲居民要等好耐啦。咁所以我諗即係全盤去睇嘅，即、就、係、是、你其實好快會知道究竟即係嗰個能力係夠唔夠。咁當然我哋當然希望就係等居民去去嘈或者去投訴或者去感覺不滿嘅時候，然後先至去再啲多少少嘅資源喺嗰度啦。我諗即係其實要有一個即係諗法，就係點樣喺最短嘅時間之內可以做到嚇、啊、做到到之餘咧，仲要係應付到多區嘅。 嗯， 咁呢個係個難度，因為今次你睇到咧，即係同一時間爆咁多笪地方，火頭處處的，而且確對特區政府咧、衞生服務中心嘅同事咧係一個考驗嚟。咁但係問題而家，我相信你係去到個高峰期。我自己仍然覺得即係仍然係會有機會繼續即係個數字係繼續上升啊。 嗯，嗱，講到檢測啦，而家有啲人都提出啦，係咪要全港性咁樣做一啲嘅強檢，或者就算唔係全港嘅，都起碼一啲比較嚴重嘅區，譬如而家講緊葵涌區，成個區嘅居民都要做，或者而家見到黃大仙見到都有啲污水嘅檢測，睇到話有 Delta 有 Omicron， 使唔使成個區都要去做咧？有啲咁嘅討論嘅，你自己覺得需唔需要以一個區一個區為單位咁樣做一啲嘅強制或者大規模嘅檢測？做唔做啦？做唔做到就係亦都係咪視乎於頭先你所講啦嗰個嘅人手硬件嘅作為一個考慮咧？你覺得？ 的而且確係，我諗我哋要基於科學、基於數據咧，去決定邊一度要做衞風強檢。 嗯， 如果我哋即係唔諗外援去幫手嘅情況下，咁如果喺咁嘅情況下，我哋一定要即係憑一啲污水嗰、那個即係樣板咧去睇下。我哋邊一個區咧需要做一個大範圍、大區域嘅衞風強檢？嗱，依樣嘢要決定得快，同埋要決定得準。咁我相信你如果咁樣去講俾市民聽，或者講俾當區居民聽，當然地區組織都要配合啦，即係幫手啦。咁我哋要喺短時間之內咧去做好依樣嘢。咁依個係必要嘅，我自己覺得。 嗯，即係你都贊成係用一個區一個區咁樣去大規模去做檢測嘅，你覺得係呢個時間？ 冇錯 ，OK， 冇錯。 有關於葵涌村嗰個情況啦，而家就譬如日葵樓咧，就為期五日嗰個嘅封區檢測行動咧，就聽日朝早就完嘅啦。你自己睇而家暫時累計咗啦，葵涌村入邊有210宗嘅病例，成個爆發嘅情況，聽日其中一棟咧就已經係完呢一個嘅圍封啦。有冇需要係延長咧，或者就住其他唔同大廈而家都有？即係出現到一啲確診嘅情況啦，有冇需要圍封嗰個範圍都要涉及埋其他嘅大廈咧？ 嗱，我諗的而且確就我唔排除要有咁嘅需要都未定，因為你睇到咧，即係葵涌咧村咧，似乎係一個重災區嚟嘅。咁當區應該有大量人口係有一啲恆常嘅即係活動。咁啊，會唔會彼此之間都可能有機會擦身而過啊、接觸啊等等？而只不過可能係你未去到嗰個區，或者未去到嗰個圍封強檢，未去到佢嗰度啫。咁我自己覺得可能喺劃個區嘅時候咧，可能值得要劃大少少嘅。如果你真係覺得個區嗰個情況係相對地比較惡劣，而你又覺得個潛在爆發點仍然有機會再即係仍然會有一啲人士係未揾到嘅話，咁我覺得應該係要咁做。 即係你意思圍封嘅範圍劃大少少，所謂劃大少少係意思係點啊？即係成條村咁樣，你自己心目中 嗱，我諗要視乎跟住落嚟係啦，冇錯啦，係啦。咁因為你始終嗰、那個即係密集點啊、確診人數啊係比較大嘅。咁所以你即係比較多同埋比較擔心嘅，咁我自己覺得係應該要劃大少少去搞清楚係咪真係個區係已經係即係已經揾到曬啦啲隱性患者。 嗯，頭先除咗講話範圍之外啦，嗰、那個圍封嘅日數，因為都陸陸續續仍然有一啲嘅確診個案啊、初步陽性等等出現啊嘛，五日係咪夠咧？又需要延長咧？呢、這個時候係咪要你都覺得應該延長定係點咧？ 我覺得可能未必足夠，可能需要延長都未定。 嗯， 咁睇到乜嘢嘅標準，或者去到係咪個數字係慢慢下降啦，先至叫做係停止呢個嘅違風行動咧？以一個嘅咩標準去考慮咧？呢個又 我諗最主要就要睇翻即係有幾多宗嘅個案啦，同埋佢確診嘅日數，即係確診嘅日子係幾時啦？咁然後去決定啦。即係你因為嗱，雖然我哋講Omicron佢個潛伏期係有短，咁但係問題即係如果你反覆測試嘅時候咧，其實係應該即係避免咗走漏咗一啲嘅個案嘅。 嗯，即係所以係咪去到要成棟大廈零確診，再隔多幾日啦啊，咁先至解封就叫做最安全咧？如果咁又係咪又要平衡？可能呢棟大廈都要圍封一個禮拜或者更長嘅時間，都涉及到居民好多工作啊、其他經濟活動等等嘅喎。呢個點睇咧？ 依部分我諗留翻俾衞生防護中心嘅同事去決定，但係個 principle 我自己覺得個基本原則就係、是，你如果唔想嘥咗之前嘅功夫，你點解要咁樣做？就係避免就係一啲隱性患者佢原來自己有病毒嘅，跟住然後佢繼續翻工，繼續去到其他區。咁你其實做呢樣嘢就係希望減少擴散，同埋將啲確診者、隱性患者抽出嚟。咁所以如果你成個咁嘅 exercise 你唔係做得仔細或者做得妥當的話咧，咁其實你係本末倒置咗嘅。我自己覺得你係要搞清楚，你圍封強檢嗰度係咪已經係妥妥當當，即係冇再有確診者啦？咁究竟係個標準係點？我相信佢哋用科學嘅數據去衡量，究竟應該點樣做？ 嗯，我見到有報道都引述到有啲居民投訴嘅，就話確診嘅屋企人咧都未能夠即時送去一啲地方嘅隔離啦，咁自己亦都要同屋企人咧係共處啊幾個鐘頭，咁亦都增加到可能本身咧同住嘅屋企人嘅感染風險嘅咁。其實作為屋企人，如果係咁嘅情況，已經知道你自己屋企入邊另一個嘅家人咧已經係確診咗啦，或者係初步陽性啦，這個情況其實應該要點樣做咧？要點樣去保障或者係？令到感染的風險減低咧？ 我想當然就喺一個家居的傳播咧，係非常之高嘅。希望政府一定要盡快即係去即係將確診者係搬離開啦。另外咧就如果未喺等候嘅期間，我相信彼此之間一定要戴好口罩啦，同埋咧就各自喺一間房度。即係我諗，尤其是係確診者，一定要本身喺間房度啦。盡量避免係使用一啲我哋嘅共用嘅物件啊、地方啊等等。咁就喺呢部分，我相信即係要大家要提高警覺啦。 整體今次譬如涉及到葵涌村呢個檢測，頭先都提到話希望個量增加啦，但係一個檢測嘅安排上面，亦都即係有啲居民投訴，亦都話有啲混亂嘅情況，譬如究竟係幾時落去做檢測啊？係咪一次過成班人湧曬落去啊？咁亦都講到話有啲長者係即係可能留喺屋企係。想安排有一個嘅上門嘅檢測嘅，但係可能咧幾日都係未安排到嘅。整體點睇村內呢幾日講到一啲嘅檢測嘅情況，對於嗰個風險又有冇機會會增加咧？因為嗰個檢測嘅情況啊、安排等等。 我諗今次居民所講嘅，我樣樣嘢我自己覺得都係政府要即係豎起隻耳仔去聽，虛心去聽，因為。受影響嘅係佢哋，但係即係點樣去改善？跟住落嚟喺所有人手安排啊、物流即係個物資嘅安排啊，同埋檢測安排，我相信今次係一個好好嘅課題去學會。與此同時，我亦希望居民咧就俾一啲嘅體諒俾政府嘅即係同事啦，因為始終今次一個突發性爆發嘅事件。咁即係冇人想嘅，但係問題要喺短時間之內要安排動員到咁多人力物力資源咧，我希望即係大家即係都可以體諒。咁我諗只有透過咁樣咧，先至可以將件事可能圓滿地解決嚇。 嗱，專家就即今次而家社區叫做一個即係 Omicron 嘅個案嘅爆發啦，亦都有 Delta 啦，咁佢哋都講到話啊，可能要繼續維持清零嗰個狀況咧，都比較難實踐啊，甚至有啲形容為係不切實際嘅。你覺得我哋嗰個清零嘅政策係咪可以仲係持續住咧？亦都講到話今次嘅疫情，有專家話可能都要兩三個月啊，先至可以控制到嘅。呢個你自己又點評估？ 兩三個月定三四個月定四五個月咧，我諗視乎即係特區政府有擺幾多個資源啊，同埋你個檢測又能夠做到幾廣泛同幾密集啦。咁、然後抽出曬所有嘅即係確診者、陰性患者。咁同埋當然咧，唔係淨係政府做，市民都要配合嘅。咁同埋個力度，即係你政府而家抌嘅力度落去啊，防控措施有幾嚴謹，係咪即係應該係大規模嘅在家工作啊？停課可能要即使譬如過咗農曆年之後，都可能仲要停課一段時間啊。即係呢啲咁嘅安排，我諗都會直接影響跟住落嚟咧。你會唔會仲有其即係有冇？一啲引申落嚟一啲第二代、第三代嘅課題，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咧，清零咧，暫時嚟講仍然係滾動，呢個動態清零仍然係短時間我哋要一定要做。如果我哋唔想個疫情繼續越演越烈，但係長遠嚟講，你話究竟係要點樣咧？第一個牽涉到一啲即係唔係純粹醫學嘅問題啦。而家係純粹到係關乎一啲政策同埋咧係政治嘅問題嚟嘅，因為我哋要明白就係如果我哋要通關的話，國內佢哋採取嘅態度或者對付新冠疫情安全學咧，仍然係希望係動態清零嘅。咁所以我哋成為一份子嘅時候咧，你好難咧香港係用一個另類嘅政策嘅。 Okay. 所以在这部分我相信大家都要认清楚事实。 好，唔该晒曾其恩医生，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曾其恩就系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嚟噶。咁啊，头先都讲到其中葵涌村嘅情况啦，净系寻日嚟讲咧，已经成条村系新增咗咧，大约系70宗嘅阳性个案，累计嚟讲就超过200宗噶啦，阳性同埋初步阳性。你点睇？1872311，1872311，葵涌嘅居民、黄大仙嘅居民都欢迎你打嚟1872311，或者其他嘅市民点睇而家呢一波嘅疫情咧？电话一路开放住1872311，有请。多位嘉宾，有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志源，早晨。 早晨 林志源。先问一下，而家整体成个疫情，其中咧，大家就最关注葵涌村嗰个情况啦，因为已经系连续两日过百啦，嗰啲个案咁。你自己点评估嗰个爆发情况咧？嚟紧呢个短期之内， 其实我都好同意刚才阿曾医生所讲嘅，即系而家系一个爆发嘅上升期，即系一路向上。咁所以陸續嚟講，我相信啲數字都仍然會保持大概係三位數字。我哋希望就唔好再多啦，但係你睇全球一旦爆發嘅時候，嗰個上升嘅速度其實都幾快嘅。所以我都覺得而家我哋面對嘅問題相當之嚴峻。 而家睇到話16棟入邊已經有12棟係有確診個案，咁當然其中嘅兩棟就特別嚴重啲啦。咁你自己覺得圍封咗日葵樓、曉葵樓、日葵樓、影葵樓五日係夠唔夠咧？或者喺個範圍日數仲有冇需要係擴大或者延長咧？ 嗱，而家圍封咗兩層啦，其他嗰啲咧確診數目暫時相對係少嘅。咁睇下你個措施去到幾嚴格。你諗下，我哋手頭上嘅措施可以有幾多種選擇咧？第一就係最嚴厲，就係完全圍封曬，唔准出、不准入數天。第二樣咧就係當嗰棟大廈嘅居民全部都要強檢啦。咁問題係強檢期間咧，翻唔翻工啊？或者係即係會唔會繼續係去其他嘅區域嚟市過區嘅翻工？咁我相信其他嘅。唔係咁多確診嘅大廈咧，起碼暫時嚟講，除咗話一路要做檢測之外咧，都會勸喻居民咧就暫時呢段時間最好唔好翻工住啦。否則嚟講， 或者是如果跨區啊，或者係同其他人有比較密切接觸咧，將嗰個病毒帶咗出去社區再多啲嘅時候，個爆發就更加係一發不可收拾。 嗯嗯嗯，但暫時你睇到呢幾日嘅一啲圍封係咪都喺村內都有一啲有效嘅阻截到個病毒傳播咧？睇唔睇到咧？暫時。 其實你話係咪有效呢？因為之前似乎已經有啲傳咗唔同嘅地方，亦都唔未必一定係嗰個村嘅人士傳出去啦。即係由之前開始嘅源頭起，至到呢個村中招咧，其實都已經喺唔同嘅區域、一啲學校等等係已經有。咁所以而家你任何幾有效嘅方法咧，你係堵截到一個重災區，但係其他啲出咗去嘅都係出咗去嘅。咁咧，單係呢個重災區咧，就我哋再要睇多幾日。點解呢？就如果佢係一代嘅傳播，跟住冇再傳播落去咧，咁以你 Omicron 嗰、那個平均嘅潛伏期都係幾天啦。咁佢大概五六天，可能真係會個數一棟大廈入邊嘅數目咧係會跌翻落嚟。 Okay. 因為佢如果冇第二代，但係如果佢已經喺大廈入邊傳咗第二代。咁嘅時候， 那 個數字就會繼續。嗱，呢個係好大的。 好，林志源转头翻嚟再揾你倾多一阵，有关于检测个情况都想问下你嘅。林志源就系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八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被列为受限区域的葵涌村下葵楼完成强制检测行动，大约525名居民接受检测，其中发现5宗初步阳性检测个案，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会安排跟进。政府派员到访大约760户，大约95户没有人应门，政府会采取措施跟进。另一个受限区域大窝口村富德楼大约1695名居民接受检测，发现一宗初步阳性个案，政府派员到访大约685户，大约30户冇人应门。至于深水埗北河街169至171号庆丰大厦，大约80名居民接受检测，冇发现阳性个案，政府派员到访大约50户，大约10户冇人应门。警方在秀茂坪村一个单位检获大约值170万元的怀疑海洛因，拘捕两名17岁少年。警方根據線報調查，昨晚在秀茂坪村秀日樓截查兩名可疑少年，其後在一個單位檢獲超過1公斤懷疑海洛因，一個吸食懷疑是吸食毒品器具，和一批疑似是用作包裝毒品的工具。兩名被捕少年涉嫌販毒和管有吸食毒品器具，現正被扣留調查。英國政府表示將進入防疫新階段，由下個月11號起，已經完成接種新冠疫苗的人入境英格蘭之後，無需強制接受病毒檢測。至於未打針旅客，亦都唔使自我隔離檢疫。運輸大臣夏博斯喺國會表示，放寬規定令到出行旅遊變得更加容易同埋便宜，並為業界提供確定性。不過，對於未接種疫苗嘅旅客，出發前同埋到步之後，仍然需要接受核酸檢測。乌克兰局势持续紧张，美国国防部话大约8500名美军士兵处于高度戒备状态，有需要时可以随时部署到欧洲。五角大楼发言人柯比话，为咗加强盟国嘅防御能力，美国已经准备好向北约快速反应部队提供军事支援。佢话，如果北约启动快速反应部队或局势进一步恶化，五角大楼将确保能够迅速向欧洲提供更多嘅旅级战斗队、后勤人员、医疗和航空补给、情报、监视和侦察等额外能力。美国总统拜登和多名欧洲领袖举行视像会议，讨论乌克兰危机。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会后表示，会上同意俄罗斯一旦入侵乌克兰将要付出严重代价。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7269点，跌319点。美元對其他貨幣的匯價，港元7.786，日元114.04，瑞士法郎0.915，加元1.262，人民幣6.331，英鎊對美元1.349，歐元對美元1.132，澳元對美元0.717，新西蘭元對美元0.671。倫敦金每安士賣入1842.46美元，

有啲乜嘢係你關注，同埋有啲咩改善空間咧？ 有嘅，其實第一樣就係個垃圾嗰個問題啦。咁當然你知道佢突然間將40个當村嘅清潔工人都送曬去檢疫嘅時候咧，咁當村嗰個清潔一定係出現一個嚴重嘅擔憂。咁我知道政府都馬上係去揾翻一啲人手嚟幫手，但係似乎即係都有一個延遲喺處，搞到咧垃圾都係初嚟講比較煩。咁唔單止係處理垃圾啦，仲有就係個環境嘅清潔同埋消毒啦。因為知道其實垃圾又好，你唔消毒得徹底又好，呢個都係好容易將個傳染病再係擴散。亦都唔單止淨係今次呢個新冠病毒病嘅病毒，其他嘅疾病都係傳播，所以呢個係首要嘅一個擔憂嚟，首要嘅問題要解決嘅。咁你都講得好準確，就係嗰個人聚集嘅問題，即係如果佢係喺不斷啲人上上落落去要做檢測，然之後又冇話安排得好好，即係比較上多人聚集咧，呢個亦都係咧令到居民之間有個傳播風險係增加，因為你諗下電梯唔會好闊嘅地方，咁走廊亦都唔係好闊嘅地方，亦都唔好通風，咁呢個係一個潛在嘅危機嚟嘅。咁仲有一點咧，就特別關注嘅就係村入邊嘅長者啦、傷老啦，同埋一啲慢性疾病需要特別照顧嘅人士咧。都希望當局係可以聯絡到佢哋啦，特別照顧佢哋，睇下佢哋有冇啲需要啊，甚至乎俾個熱線，等佢哋真係可以打到電話。我知佢有熱線，不過成日話打唔通，即可能對於長者啊，或者特別有需要人士咧，都要特別去照顧或者探下佢哋啊，睇下佢哋藥物夠唔夠啊，會唔會有跌親嘅問題啊等等啦。 如果你聽到即係呢一個村入邊頭先講到各類嘅情況咧，其實係涉及一啲硬件嘅問題多啲，定係一啲人手嘅問題多啲？你建議仲可以點樣加咧？譬如涉及到檢測啊、清潔啊，甚至安排啲確診者去隔離等等。 人手方面一定係唔容易噶啦，即係你突然間要去調配人手去處理。咁你講得好好咧，就係個確診者即係喺屋企嗰處未能夠盡快送去即係治療嗰處係一個即係令到大家都好擔憂嘅。咁家人如果真係遇到咁嘅情況嘅時候咧，就第一樣就係確診者需要係喺屋企，如果可以有間房俾佢，有間房住就唔好周圍出嚟啦。咁另外就大家戴翻個口罩，同埋注意翻嗰個手部清潔啊。咁可以做到嘅，攞漂白水咧，係抹翻一啲嘅佢即係家居嘅環境啦。咁會比較上好少少啦。咁政府喺呢方面一定要做快少少，即係幾方面噶啦。第一就係頭先你話檢測嗰個安排，第二就係送啲人去做隔離治療啊，同埋檢疫啊，都要快嘅。人手方面，我覺得佢比較大問題。 整體檢疫嘅設施，你覺得而家都話啊，因為都涉及好多唔同嘅個案，亦都涉及唔同嘅群組啦。檢疫嘅設施夠唔夠？仲可以點樣增加，令到一啲檢疫設施可以隨時係準備好，係接收唔同嘅人士嘅咧？有啲人提過，係咪酒店可以再做多啲角色咧？呢個位有人亦都提過空置嘅公屋做一個嘅檢疫用途嘅。你自己點睇呢個又？ 所有方法都可以考慮嘅，夠唔夠係唔夠嘅，唔夠意思而家就係頭先提過，依家個爆發如果喺上升嘅階段嘅時候咧，你其實已經啲位置已經相當之緊迫㗎啦。如果淨係靠竹篙灣啊、麥理浩度假營啊、八鄉等等，係遠遠唔夠。咁你可以考慮嘅仲有譬如亞博館，佢仲有啲館係仲有啲場館係未開嘅，可唔可以部分攞嚟做檢疫咧？唔一定係治療嘅。另外就係、一啲體育館，即係而家有啲已經開翻嚟到去做運動啦，會唔會嗰啲地方你又攞翻嚟做一段短時間嘅檢疫區咧？未開嘅公屋我唔知佢而家做幾多啦。咁如果有嘅，當然係可以嘅。酒店你要特別小心咧，就酒店佢嗰個通風設備係咪真係合適咧？我相信衛生署嘅專家同事都要去睇過，睇下嗰啲酒店房與房之間會唔會仍然係有一個傳播嘅風險咧？如果冇嘅先可以用，所以呢個唔可以話太過隨便就去用。 OK， 嗱，專家都話即係今次睇到社區爆發呢個 Omicron 咧，要做到清零咧，都係話近乎係不切實際嘅。佢嘅諗法係咁嘅。咁其實而家睇到接種率咧，12岁以上合資格嘅人士打咗第一針嘅接種率咧係超過78%嘅。有冇條件趁住呢一個 Omicron 嘅喺社區爆發，可能或許係一個嘅機會，將嗰個策略變成一個叫做與病毒共存？你覺得係咪一個時機去諗咧？ 如果你睇現在個 Omicron 嘅殺傷力咧，雖然係細過之前幾個病毒株嘅新冠病毒病，但佢都仍然係高過譬如流感咧數倍嘅。咁而且佢個傳播力係好快。咁如果係咁大咁強勁嘅傳播力底下，你嗰個人數受感染嘅基數將會好大。咁如果基數大嘅時候，即使話佢重病同埋死亡率偏低咧，都會有唔少人。咁你講緊如果一日有數十個或者以至到成百個人因為呢個病而係去世嘅時候，你睇一條數，其實大家都覺得係唔得嘅。當然對我哋嘅醫療體系都有一定嘅影響。重症好彩暫時就係未有啦。但係你話如果有嘅時候，個數目會幾多咧？我哋都好難預算。香港 ICU 床都係得300多張度，唔係好足夠。所以喺呢個階段，我哋個目標咧都係盡量係撳住佢，盡量係清零為一個目標。當然呢個目標我都知道係好難達得到嘅，尤其是而家以我哋嘅即係檢測能力同埋追蹤能力咧，係相當之有限。 但與病毒共存係咪都係一個長遠要諗嘅方向？你覺得？ 下一步先啦，即係你唔知道嘅呢，就係你有幾個情況。第一，如果個病毒株真係變到好弱，好似個普通流感咁樣，而且都係廣泛喺社區入邊存在，咁當然你可能要諗係與佢共存。但係如果你個病毒其實而家演變緊㗎嘛，如果佢再變出一隻比較上毒啲嘅毒性強啲，咁你點呢？你都唔能夠咁快就話，得啦，我哋而家投降，即係其實你而家差唔多投降啦。如果你話同佢共存，但我諗未係時候啦。 OK， 好啊，唔该晒林志源，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林志源就系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嚟嘅，同我哋讲到即系成个策略啦，有啲讨论话系咪要与病毒共存嘅，要谂。咁佢都话呢个就下一步先啦，而家都系觉得即系始终 Omicron 成个情况，亦都考虑到而家即系喺呢一个接种率嘅情况，有机会仍然系导致有啲人系有重症嘅咁，所以佢就下一步先至再谂与病毒共存。另外检疫设施佢都要提到系唔够嘅，觉得有各种方向都要谂，咁但系不过其中講到話酒店嗰方面啦，都要考慮到佢究竟即係嗰個成個通風啊，成個即係衞生嘅情況係咪可以適合做一個嘅隔離咧？係咪間間都適合咧？咁呢個就係其中一啲考慮嚟嘅。另外講到葵涌村嘅情況，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872311嘅，又請一位嘅嘉賓同我哋講下涉及到今次葵涌村嘅一啲圍封啊，啲嘅疫情散播的情况的，有葵青区议员梁志成，早晨。 是，早晨，你好。 早晨，梁志成，可不可以讲一下你都有关心到现在葵涌村一些居民，其中有两座就是围封，有没有听到居民的求助或者他们求助的内容涉及哪些方面？ 他们这家就较为担心，就不知道会不会再延长嗰个围封个时间，咁但系咧就睇落个情况咧，我谂今日如果有新嘅数字公布，我自己评估就应该几大机会又会延长啦。 如果延长，对啲居民嚟讲个担心系啲乜嘢咧？ 担心啊，担心都冇法子噶，因为如果个疫症数字仍然都系上升嘅话，咁始终即系都冇计嘅。其实系 佢哋有啲咩特别需要噶？我想知道，其实佢哋 特别需要啊！我谂呢家特别需要，其实个个都需要，就系咩咧？尽快可以自由啦，当然啊，最需要呢样嘢啦，自由可以出去翻工，照翻正常嘅生活啦。咁但系如果現實上那個染疾個數字仍然都係存在喺度嘅話咧，咁呢樣嘢就睇落真係有少少對於佢哋嚟講好似遙遙無期咁啊。 咁呢個就係最新你覺得佢哋比較擔憂，就係話嗰個圍封期可能會延長啦。但係過去一段時間講到喺圍封期間都有唔同嘅情況，譬如講到打熱線去求助嘅情況啦，亦都講到一啲檢測嘅情況啦。頭先同嘉賓傾過啦，一啲垃圾清潔嘅情況，可唔可以講下各類嘅情況？而家最新係咪都有改善到噶啦？都 嗰兩座圍封嗰兩座咧，就清潔情況就改善㗎啦。咁不過咧，周邊嗰啲座數個清潔情況咧，仍然都惡劣嘅。其實 尋日我收到幾單小葵樓嘅居民投訴咧，嗰、那個清潔咧，好似幾日咧都已經未做啦。咁、即係我淨係目測嗰、那個佢哋喺樓宇堆積嗰、那個垃圾嘅數量咧，就差唔多要五六桶先至可以清得曬。咁但係咧就尋日仍然去到深夜時分，我都打咗電話過去俾房署咧，咁。只得電話錄音嘅，冇人接聽嘅。咁仍然都未有處理啲垃圾問題。 但以你所知，佢哋係加咗人手嘅啦嘛，係嘛？ 加咗人手咧，就係、是即係以我所知係加咗人手。不過咧，就有可能因為佢幾日未清理咧，嗰、那個垃圾量太多，同埋佢哋有冇足夠嘅垃圾桶咧？因為依家好似佢嗰扎垃圾咧，就唔係用普通垃圾車去運走嘅，要另外派啲車過到嚟啫。就當嗰啲本身係有病毒嘅垃圾去處理嘅，咁所以咧喺嗰度應該嗰個運輸各方面咧就有可能就銜接唔上，咁啊垃圾桶有可能都會係啦。咁至於我琴日去過咧，就每一個成個葵涌村每一個檢疫站嗰度睇過咧，都係啊，住個個檢疫站都係排大長龍啊，百幾人啦，甚至有一啲就超過百幾人啦嚇。 檢測站排長龍，但我想知譬如之前有啲居民都話啊，會唔會係即係嗰個安排上面係可以分批落去啊？或者落到去的時候係咪可以唔好咁多人啊？呢、這個通知上面嗰個嘅情況係點樣嘅？亦都有啲話啊，好似話上去派飯，啲工作人員上去派飯，但係就正正就叫咗佢哋落去檢測咁，有冇啲聽過類似咁嘅情況啊？ 有呢、這個就係本身佢哋個安排真係都是混亂的地方嚟嘅，咁即係如果你話佢落咗去檢疫，你睇下派飯擺喺度咧，就其實又唔係好衞生。咁睇下喺呢個模式上咧，會唔會再去大家協調得好啲咧？咁即係我覺得喺派飯同埋落去嗰個時間嗰度咧，一定要作出一個協調，同埋喺嗰個處理垃圾嘅時間都係一樣啦。因為有啲街坊都話，咁佢仍然都係見到早上翻工時間。啲垃圾桶仍然都係擺入去升降機，咁啊同埋啲人一齊咧就運咗落去樓下咁樣，咁呢啲顯然都有一個問題啦。無論嗰座大廈係咪圍封都好啦，咁樣咧都會造成一個咧就即係與病毒共存啦，呢啲係與垃圾共存啊。嗰個成個情況。 OK， 你嗰個與病毒共存，先危險個角度去諗嘅呢個係。 系呢家唔系与病毒共存，系与垃圾共存。 O K O K， 系 最大呢个问题啊嘛。 但我想知咧，检测嗰啲，譬如维丰大厦要检测咧，过往都话有啲行动不便或者长者咧想安排上门做检测嘅，但系就好似话隔咗两日都未必有咁。而家呢个情况系改善咗未咧？又据你所知， 暂时未听闻，但我觉得系有需要嘅。 未听闻嘅意思即系未听闻改善定未听闻有咁嘅情况？ 未听闻有咁嘅情况。 O K， 咁但我觉得就呢个系实际需要嘅。咁因為有啲街坊就如果有自己屋企人，當然都可以推佢哋落去啦。咁但係有啲獨居嘅，本身行動不便咧，就真係做唔到啦。 圍封期間嗰啲大廈咧，之前唔係話啲有啲街坊要攞藥啊，要食藥，咁就攞唔到。咁呢個有冇聽過啊？點樣俾佢哋有冇啊？ 呢方面我暫時未接到有即係求助嗰個個案。喺我嗰邊係啦。 今日我见明报咧，就佢哋嘅报道就话有消息人士向明报讲啦，就话除咗一啲初步阳性嘅居民之外咧，喺星期六、星期日咧喺日葵楼都有多名嘅确诊者嘅密切接触者咧系落楼咧系轮候检测嘅，咁有人甚至系轮候咗超过咧系一个钟头，咁到啲检测承办商咧登记嘅时候先至发现嘅，咁呢个就即系啲街坊都可能都会担心啦，因为佢哋系密切接触者，有啲甚至系即系初步阳性嘅，都一齐落咗去检测咁。点睇呢一个嘅问题咧？系涉及到房署定系一啲政府人员通知上面有问题，定系自己个别住户自己唔系好清楚嘅资讯就走咗落去咁咧？呢个问题系边觉得点样再可以改善呢？ 我諗成個本身個流程都有啲問題啦，一就係、即係居民自己知唔知道佢哋嗰個狀況，即係現役個狀況就係一個最重要嘅地方啦。咁喺資訊發放或者政府佢哋做完化驗嗰個通知，會唔會相隔個時間都係耐咗啲咧？咁呢個都會，咁但係個問題，居民嘅擔心係要嘅，因為佢哋 如果他們本身有初步確診而有一起去排隊的話，因為看回這幾天那個情況呢，其實個傳播真是幾快的，還有呢就在空氣的流動，尤其是在空氣流動的染到或者大家是接觸過呢，都會染上那個病毒。咁所以變咗嚟講咧，呢個情況睇下，即係當局有邊個方法去改善。不過就係最重要，我覺得喺資訊發放係最重要。如果初確診之後，佢哋受，即係佢哋已經係知道嘅話咧，能夠留翻喺屋企咧，等政府去處理嘅話咧，咁就唔使再落去咧，咁就會好啲。 好啊，唔該曬你啊，同你傾到呢度啊，梁志成。梁志成咧就葵青區議員嚟嘅。繼續歡迎打嚟1872311啦。另外有關於公務員方面，公務員事務局尋日就宣布一啲政策局同埋部門咧，今日起會按運作需要推行特別上班新安排，咁啊減少喺辦公地點咧同一時間員工嘅一啲數目啦等等嘅，咁亦都講到話個別部門或者會因為新的安排咧，係暫停、暫時減少了為市民提供服務的一些部分嘅公共服務咁樣嘅情況嘅。又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啊，有公務員總工會主席馮全忠，早晨。 早晨啊，主持人你好。 早晨，馮全忠，講到最新這個各部門按運作需要有一個即係特別安排啦，咁就可以做一個在家工作嘅。你自己估計係涉及幾多公務員？會唔會有一啲實質嘅工種或者部門真係好難做到在家工作咧？你自己聽翻嚟。 其實係啊，因為嗱，其實呢一次我諗頭先主持人都有講啦，喺聶局長嗰個公佈底下咧，其實佢嘅講法叫做一個特別上班安排嘅。其實以我而家初步掌握到個數據咧，唔係咁多部門真係即係開始實行嘅。尤其是可能頭先你都有講啦，喺一啲緊急服務啊，或者一啲公共服務係緊要啊，例如可能房屋署啊、民政事務總署啊，喺處理抗疫嘅工作當中咧，佢哋應該即係推行呢一個五天工作，暫時就未聽到有新嘅信息嘅。咁以我知道咧，就真係幾個別嘅，譬如可能係勞工署啊、康文署啊，又或者有部分嘅入境署嗰啲同事，可能就有一啲特別嘅安排咯。咁但係睇上嚟講都係。我諗大概係三分一人手，或者係叫做輪替咁樣翻工，咁就令到嗰個辦事處嘅上班嘅人數就減少啦。咁啊，有需要嘅時候就投入工作咁嘅意思啦。 嗯，實質可以點樣輪住在家工作咧？即係分唔同隊伍咁，中間又使唔使可能翻翻工之前都要隔翻兩日，咁又使唔使咁做咧？ 以我而家掌握到嘅數字咧，或者有一啲特別嘅安排，就係其實咁嘅。譬如可能係講緊係三分一、三分二啦，又或者可能係講緊一個星期，可能就大概有一日在家工作咯。咁我諗呢個就係一啲即係一啲實際上嘅形式會係咁樣嚇。 嗯，暫時有冇話睇到對市民嘅服務，因為都話可能會造成短暫減少對市民提供部分公共服務啊嘛。呢一個嘅影響有幾大啊？ 我自己睇咧，就當然可以講有待觀察啦。但我想理解成為咧，其實正如頭先我一開始講啦，其實呢個未必可能被理解成為一個即係在家工作，反而就好似阿局長所講嘅特別上班安排。 嗯。 咁正如頭先都講啦，因為個目標係希望減少嗰個辦公室嗰個人流啊嘛，同埋如果你睇報紙賣啦，甚至乎個講法就係話。令到騰空一啲人手咧，當係有需要嘅時候咧，可以投入抗疫嘅工作啊嘛。咁所以從呢個目標嚟講咧，其實我相信政府係好希望咧，靈活調動到一啲人手啦，去隨時可以做一啲有需要嘅時候去調動咯。咁因為點解我都咁講咧？其實我諗各個部門咧，而家都即係除咗第一線，譬如頭先我所話齋咧，過去嗰一個禮拜啦，我相信房屋署嘅同事啊，或者民政事務總署嘅同事，其實佢哋係投入咗大量嘅人力啦，同埋精神時間咧，就去參與呢一個圍封啊，又或者即係支持抗疫嘅工作嘅。咁但係我相信，即係或者我知道啦，其實而家陸續各個部門咧都喺度即係召集緊啲人數啊，或者有啲同事嘅。咁我諗進行一啲輪替啊，又或者嚟緊，如果真係再有一啲個案嘅時候咧，可以去投入更多人手咧，去支持呢啲相關嘅工作咯。咁所以想答翻你個問題就係話，你話會唔會有好多嘅公共服務受到影響咧？我睇咧，暫時應該都唔會，因為嗰個講法上面係一個叫做 fin out 啦，即係意思即係話，譬如可能即係個服務仍然保持嘅，不過上班嘅人數減少。咁你話會唔會因為咁樣係真係好影響咗一啲公共服務嘅話咧？ 我就算相信是有都不会说特别多。 嗯，点睇今次时机上面推这个特别上班新安排，其实啲各部门是不是都预先准备好的？ 嗯，其实我们都很激动的，根据过去两年的安排，我想即大家都知道，即係一路疫情以嚟咧，公務員都係企喺第一線啦，都係政府施政嘅一個重要嘅基石，同埋實際上動員嘅人手啦。咁喺咁多次嘅安排底下咧，其實我諗公務員嘅同事都習以為常噶啦。即係譬如喺，因為始終即係事件嘅發生啦，信息萬變嘅。咁啊，局長又好，或者部門嘅首長都好咧，都會按住實際嘅情況去即係調動咯。咁我諗即係今次大家都見到即係第五波嘅爆疫啦，咁突然間咁多嘅數字啦，咁我諗我哋同事即係絕大部分都係願意去投身呢啲咁嘅工作，亦都係希望睇下點樣一齊可以令到盡快係第五波疫情係完結。 Okay. 大家走出咗抗疫嘅情況下， 仲有半分鐘到嘅。頭先你都話可能有啲現職唔係做開抗疫工作嘅人，喺呢段時間公務員都要幫手抗疫啦，使唔使加培訓啊？又 都有嘅，當然有啦。即係譬如好似我本人咁又好，或者其他同事都好啦，其實都有去參加嗰啲類似嘅行動嘅。咁但係當然啦，我哋唔係話去做採樣啦。我諗即係譬如好似喺近日喺葵涌村嘅呢啲情況，我諗我哋係負責做登記啊，去做派飯啊，又或者一啲支援嘅一啲工作啦。咁其實呢啲當然啦，我相信嗰個安全嘅意識啊，或者嗰個保護衣啊，以至到嗰個工作要留意嘅情況咧，我哋都掌握嘅。咁、 okay. 但係當然你話喂，可唔可以再完善啊，做得更加好？咁當然有絕對有咁嘅空間。 好啊，唔該曬馮全忠，多謝你。馮全忠係公務員總工會主席嚟嘅。 報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汪明熙和刘国华。 先睇《经济日报》报道，本港第五波疫情严峻，寻日再新增109宗确诊，连续两日破百。另外有大约100宗初步确诊，爆发超级传播的葵涌村累计至少210宗个案。邻近的大窝口村富强楼更加出现上下两层同室住户染疫。港府专家顾问袁国勇同环保署人员寻日视察之后确认，富强楼出现由上至下的垂直传播，同确诊单位共用分区的两户住客需要检疫。另外，《星岛日报》就报道，黄大仙区早前验出污水样本呈阳性，确认同时带有 Omicron 同 Delta 变种病毒。黄大仙豪苑一座的医单位分别出现两宗确诊同一宗初步阳性个案，而初步确诊患者屋企上个月初买入仓鼠饲养，当局估计大厦传播链由仓鼠引起，并透过渠管出现垂直传播。所有医单位居民寻晚要撤离检疫，分别经济和星岛报道。 明报报道，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昨日在2022年法律年度开启典礼致辞，15次提到司法独立，表示法院独立审判，不受任何干涉。国安法实施一年半，张举能表示，涉及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的案件，只可以由行政长官根据港区国安法指定法官审理，引起部分人质疑，指定法官是否公平持平。他说可以向大众保证，法庭的公正持平绝不会因为指定法官的安排而受影响。明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参与港区人大代表洪慧民生日会的14名现任官员分别昨日和今日陆续复职，但被特首林郑月娥公开指尤其失望的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就被特首办要求继续休假。据了解，政府调查确认徐英伟曾经在派对交流期间无佩戴口罩，涉嫌违规，最高罚款可以是10,000元。据悉，特首办要求徐英伟延长休假至到农历年初三。至于今日应该可以复职的入境处处长欧家宏，消息透露他只是在餐厅外露天范围祝贺，只是逗留大约15分钟，因此或者不需要为未使用安心出行而负上责任。星岛日报报道。 信报报道，近期先后有外国商会批评香港采取清零防疫政策和严格的隔离检疫限制，对外资企业业务造成困扰，甚至可能削弱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投资推广处处长傅仲森表示，清零和隔离检疫确实对企业和员工带来挑战，但认为相关公司已经逐步适应。虽然有部分企业可能因而缩减在香港的营运，但没有看到有大量企业撤离香港。信报报道。 《東方日報》報導，第五波疫情肆虐，政府宣布政策局同部門今日起按其運作需要推行特別上班新安排。公務員事務局已經向政策局同部門就有關新安排發出指引，要求政策局同部門在大致維持基本公共服務和不影響抗疫工作的前提下，檢視其所提供的公共服務需求，以減少辦公地點同一時間員工的數目，包括可以安排部分雇员轮流不用回办公处所，尽可能在家工作。东方日报报道。 文汇报报道，葵涌村疫情持续扩散，多栋大厦被围封禁足，有居民投诉没办法上班被雇主解雇。有团体以网上问卷访问大约200名葵涌村居民，81名受访居民表示被迫放无薪假或者年假，另外有11人因此被解雇。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邓家彪表示，因为违方行动而解雇居民属违法行为，涉及违反残疾歧视条例。文汇报报道。 在石屏方面，《东方日报》政论话，葵涌村日葵楼和影葵楼被封，大约200名居民接受网上访问，超过八成表示十分不满检疫安排，更有大约25%诉苦受到好大经济影响，更有11人因此而被解雇失业。政论认为，政府应该提供支援，甚至立法保障，最起码禁止因为封楼而解雇员工。东方政论。 经济日报的社评就说，预料港府已经不够时间立法禁止解雇需检疫的员工，但仍然需要尽快推出措施，阻碍无良雇主砌词裁撤雇员。同一时间，当局需要考虑主动扩大将基层检疫者一次过5000元的支援扩大到涵盖居家强检人士等没办法在家工作、手停口停的蓝领基层，又或者自雇人士亦都可以得到小额资助以解燃眉之急。经济日报社评。 大公报的社评说，有些人质疑动态清零的可行性，西方舆论亦都再次攻击特区政府清零政策，危言耸听指香港将会丧失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社评指，现在是抗疫最艰难的时刻，越是这个时候越要有不屈不挠的坚强意志，全力以赴，坚决清零不动摇，坚定同内地早日通关的信心。大公报社评。 文汇报社评，香港国安法指定法官审理涉及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的案件，和其他案件由指定法官审判的安排并无分别。社评指，国安法实施一年多的实践充分显示，指定法官依法独立判案，不受任何干预，被告人获得公平审讯。国安法指定法官影响司法独立公正的质疑和妄言可以休矣。文汇报社评。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时间够。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封路嘅位置喺葵涌，因为有强制检测嘅安排，葵涌村日葵楼对外嘅一段上角街仍然需要封闭。葵涌村日葵楼对外嗰段上角街仍然需要封闭。咁另外，深水埗嘅北河街同样都有强制检测，北河街介乎元州街同埋福荣街之间全线封闭，就系介乎元州街同埋福荣街之间嘅一段北河街啦，全线系需要封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尤丽村；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伟业街去油塘，近住顺业街呢一段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德福花园对出。九龙湾嘅宏照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长业街呢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灵炭天地对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咁喺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呢一段都系车多，车龙排到去和斜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 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2022年1月25日，新增109宗确诊，5宗源头不明。黄大仙豪苑怀疑出现垂直传播。 葵涌村12栋大厦有确诊，累计确诊与初步阳性约210宗。 张举能称法庭公正持平，不因国安法安排而受影响。 乌克兰局势持续紧张，北约增派船舰战机到东欧，俄罗斯指是歇斯底里表现。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嗱，呢個都同疫情有相關係啊！咁見到平機會嘅主席朱敏健咧，都有提到話喺唔好因為咧一啲嘅染疫啊或者確診人士嘅背景啦，而歧視成個行業或者社群，因為見到過去一啲確診嘅群組啦，可能都會用到一啲涉及嘅人士嘅職業啦、佢哋嘅族裔啊、佢哋嘅興趣等等咧，嚟去即係簡單咁説明嗰個嘅群組。咁見到平機會主席朱敏健都會提到話，幾乎每次見到呢啲有關嘅行業啦、社群啦或者族裔嘅成員咧，都會受到唔同程度嘅排斥同埋壓力嘅，想睇下佢嘅觀察係點啊？整體今一波嘅疫情之中，有邊啲可能係受到一啲嘅所謂標籤嘅情況咧？咁電話旁邊咧就有平機會主席朱敏健，早晨。 早晨，蕭立文。 早晨，朱敏健，講下先，第五波疫情係咪都你自己觀察啦？都有睇到啲涉及唔同職業或者唔同背景嘅人係受到標籤咧？ 係啦，我哋就都過去個週末，特別係咧我同啲有少少族裔嘅領袖咧，咁我哋都有接觸，咁其中都得到嘅信息都係話佢哋都擔心咧，就係、譬如因為最近有一個染疫嘅群組咧，係用一個女士嘅國籍咧做嗰、那個做嗰個題目啦，做嗰個名稱啦咁樣。咁當然我哋知道群組染疫群組用一個比較容易記、深刻印象嘅名稱咧，可能係對工作啊追蹤嗰個傳播鏈咧。係，同埋對公眾發布信息咧係有一個幫助嘅。咁但係我哋都恐怕就係話，如果報道用得呢、這個國籍嘅字眼太多嘅話咧，好容易又會引起一啲我哋以前見到嘅情況，就係話公眾可能錯誤地理解就話某一個族裔、某一個群組嘅人係咪特別容易傳播一啲病毒啊咁嘅情況。咁所以咧，我哋就決定咧都係話應該出一個提示嘅作用啦，希望公众都留意，就话呢啲命名咧，就系、只系用翻命名本身个方便就好啦，就千祈唔好过分去解读咧，系将一啲个人嘅因素咧，系变成一个集体嘅一个标签。 嗯，暂时咁呢一波有冇收到啲投诉嘅个案，真系涉及到呢一啲标签嘅情况，佢可能根本就唔涉及呢一啲确诊嘅个案，甚至同呢啲确诊人士都冇任何关系，纯粹系佢哋嘅职业背景啦，或者种族嘅背景而引申嘅一啲投诉。 去到昨日為止咧，我自己嗰個理解咧就係、未有一啲咁嘅投訴嘅，咁但係關注同埋表示意見咧就係、有嘅。 因為我見你個文章都提到話啊，唔應該一竹篙打一船人。其實除咗話種族或者國籍嗰個就比較易理解啦，職業嗰啲點樣出現一個所謂標籤嘅情況咧？你自己觀察。 係啦，雖然職業歧視本身咧就暫時即係唔係我哋平機會嘅管轄範圍啦，亦都唔係法例嘅規管啦。咁但係我哋都恐防有個現象，亦都見到，譬如好似啱啱過去一兩日就話有啲清潔工，咁會唔會因為佢工作關係，咁佢可能同啲傳播鏈係有一個促進嘅作用嘅時候咧，就話喂清潔工啊工危喎咁樣。咁當然一方面喺調查嗰個傳播鏈方面係可能有咁嘅需要去追查啦，但係又千祈唔好過分去解讀，就係話認定話呢一群做呢個職業嘅人咧，就係、一啲唔好嘅標籤。咁以往我哋都見過，譬如話有外佣啦，或者有一啲地盤工嘅工人啦，或者係一啲保安啦， 餐廳嘅酒飲食業嘅員工啦，當然航空業嘅從業員啦，等等各行各業咧都會面對同一問題。咁所以我哋都想提醒公眾，都係話其實我哋個公眾敵人係個病毒，所有人都係受害人嚟嘅，就唔係話。唔好將個注意力咧擺咗去受害人嗰個背景啊，包括職業方面啦。 嗯，即係所以可能呢個情況未必真係涉及一啲或者觸犯一啲歧視條例，但係可能呢一個嘅諗法，你覺得都要需要提醒大家，係咪咁嘅意思？ 係啦，我哋覺得如果我哋係或者任由呢一個趨勢發展嘅話咧，咁可能真係會有一部分嘅人士咧係會產生一啲咁嘅誤解咧，咁到時其實對整個香港嘅防疫工作咧，只會係產生一個拖後腿嘅作用嘅。咁所以我哋覺得我哋都應該及時做一個提醒，就會比較好啲。 嗯，其實標籤同一啲對於嗰、那個疫情好警覺，有啲擔心嘅情緒，會唔會係好模糊咧？即係我舉個例啦，譬如近日的確有啲人對於倉鼠有一個即係新冠病毒呈陽性，咁有啲市民都擔心啊，養倉鼠嘅人會唔會帶嚟一啲嘅風險咧？咁佢哋呢個的確係出於可能係疫情嘅考慮，或者佢哋一啲擔憂嘅呢一個嘅諗法，又係咪所謂標籤或者歧視咧？去到？ 我覺得如果是這個想法之後他們覺得所採取的行動是什麼呢，那就要看那個分別就在那裡了。如果他們有這樣的想法之後，跟著就去排擠那些養倉鼠的人士啊，或者覺得他們是比較容易傳染啊，或者甚至乎覺得他們的行為是可能是有什麼不負責任啊等等，如果作出這些這樣的結論呢，我覺得咧就係唔啱嘅，就係會對，就係會其實喺法例上嚟講咧，都可以擸到去呢個殘疾歧視條例嘅範圍之內添。但當然，如果你話啊，我哋只係睇到呢個現象之後，我哋就去集中點樣去處理倉鼠有感染風險呢個可能，集中喺防疫工作方面做好啲。咁我覺得呢個完全係一個好合理嘅，所以係公眾嗰個心態去點樣處理呢個現象咧，先係最重要。就我哋唔好講到話去到執法咁遠先，所以公眾教育啊，或者大家提醒大家用一個正確嘅態度去處理呢啲問題咧，先至係更加重要。 嗯，譬如作為傳媒或者一啲社交媒體喺即係傳遞呢啲確診個案嘅資訊嘅時候，可能都會用一個相對簡單嘅措辭或者詞語去形容一啲嘅群體，係佢哋可能呢段時間係比較高危一啲嘅。唔好話倉鼠啦，譬如近日可能葵涌村嘅一啲居民咁樣，咁其實應該點樣可以減低所謂標籤效應咧？又要可以準確地傳遞到可能真係一啲資訊俾大家聽嘅，可能真係葵涌村而家有爆疫嘅情況咁。咁但係又點樣避免啊？啲人可能話啊，葵涌村好危險啊，可能啲人都好危險喎。咁兩者係應該點樣平衡咧？ 我都係覺得用一個常理心先啦，即係。正如頭先所講嘅，如果你用個命名去講咧，有時真係好難話。我如果呢樣又避忌，嗰樣又避忌，可能個命名就會變得好模糊化嘅時候咧，就反為對個疫情個追蹤傳播鏈嘅工作咧係造成障礙。咁呢個當然係大家都唔想。咁所以只係話用一個名稱，譬如我用葵涌村，譬如我用一個染疫者嘅國籍去命名一個群組，這個本身其實都不是一個大的問題，但是大家千萬不要就說我由於有這個命名，我們就覺得對這個國籍的人，我們對於這個村的居民，我們要避之則吉，甚至乎我們用一些歧視的眼光去看他們的行動，因為這個始終歸結到就是那個心態的問題。如果大家市民都有正確的那個體會呢，我覺得呢在命名的方面上呢亦都無需要太過執著的，因為這樣就太過執著呢亦都會對防疫工作構成過分的困難。 OK， 另外我就見到有團體咧，就亦都係即係訪問到啊，網上訪問嚟嘅一啲葵涌村嘅居民，就話即係佢哋住喺入面啦，咁就亦都有啲居民就話因為大廈圍封咗而係遭到解雇嘅，呢個情況有冇可能係涉及到一啲歧視或觸犯歧視條例嘅情況？ 當然有可能嘅，但係如果就咁聽這個咁少的資訊，我剛剛都在傳媒那裡看得到，是說 有一部分居民是這樣說，但是我相信比較可能他們那個做法呢比較正確，應該是就說如果他們覺得是需要 有受到歧視的，當然可以向評議會求助啦，又或者如果這個可能是一個僱傭關係的一個問題呢，其實可以向勞工處去了解多一點。我相信每個個案的背後呢都需要知道一些比較多的資訊的背景，才可以決定是不是有這個歧視或者是僱傭法例那個違反的問題。 嗯， 但如果因為佢係住喺葵涌村，而係即係要放冇薪假啦，一個安排，或者係直情係要解僱，即係炒咗佢嘅呢個，但係而家又冇一個叫職業歧視條例噶嘛？咁點樣係可能涉及到一啲歧視嘅情況？ 係如果好假設咁講嘛，如果嗰、那個假設真係有個僱主因為咁樣而解僱嘅話，咁就睇下佢個理由。會可唔可以證明到就係佢解雇呢一位人士係因為佢懷疑佢咧可能染疫嗰、那個危險程度好高，咁如果係咁嘅話咧，咁呢個可能就係跌咗落去殘疾歧視條例入邊嘅管轄嗰個範圍。咁如果係咁嘅話，咁平機會就可以提供個協助啦。咁所以都係要睇佢背後有冇多啲資訊，有冇多啲證據係顯示解雇嗰個理由其實係乜嘢咧？咁樣呢個係好關鍵嘅。 咁如果個僱主話因為呢個人住葵涌村而要違風，我舉個例，咁佢翻唔到工啦，令到嗰個工作實際上有影響，而去解雇佢又係咪可以一個合理嘅理由咧？ 咁呢個可能就需要考慮到嗰、那個僱傭條例入邊嘅規定啦。咁呢個就未必係，當然未必係歧視嗰個範圍啦。但是僱傭條例怎樣講呢，又或者那位人士和那個僱主具體間他那個勞工合僱傭合約是怎樣簽訂呢，其中的條款的細節是怎樣呢，這些都必須要知道才可以決定得到。 OK， 好啊，唔该晒朱敏健，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朱敏健咧就系评基会主席嚟噶，咁讲到佢哋都呼吁啦，就系唔好因为染疫者嘅背景歧视一啲相关嘅行业啦，同埋系社群嘅咁。啊，电话旁边咧，我哋揾翻咧寻日嘅听众阿邱小姐，系早晨，邱小姐，系咪可以都讲下你而家屋企人喺日葵楼嗰个情况啊？同大家讲下。 哦，系。其實就都同佢哋交代咗，就星期前日嘅星期六日就完全冇人上門做測定咗。咁就到到尋日星期一咧，就我哋大概喺中午嘅時間，咁街坊都大家出嚟之後就講話開始人臨終上門檢測。咁於是乎我哋就陸續再打多次俾房署再登記話，已有長者需要上門。咁就到到 咦，阿邱小姐唔好意思，你係咪用緊免提裝置啊？會唔會可以掹咗或者控埋少少？因為有少少細聲，因為 係而家會唔會好啲？ 會好啲，係請繼續，係 咁就到啊。 喂， 係登記咁樣嘅。 OK， 咁即係而家係已經係已經做咗檢測噶啦，上門登記。 係啦，佢都有啲上嚟做，係。 咁其他安排方面，譬如一啲物資方面又如何啊？ 其實物資就嚴重短缺啦，因為各街坊都是說沒收到政府任何關於消毒方面的用品，包括消毒藥水、防手、或者一些清潔其他的消毒用品都是沒有的。嗯， 即都是邱小姐，喂，是因為聽得不太清楚，我聽到少少就是都是啲消毒物品主要是短缺，但你有沒有向當局反映過個問題？ 有啊，其實每個街坊都有同打熱線問啦，亦都有去物資部嗰邊有問過嘅。咁但係物資部都係講話，如果政府有派就有，冇就冇辦法啦，你哋自己解決啦咁樣。咁暫時就大家街坊互相幫忙，就邊個冇咁就睇下會唔會可以借用到少少。 不過總之佢哋都有聽電話嘅，起碼係聯絡到相關人士係反映嘅。 反映就反映咗，但係就冇任何改善嘅情況。 而家你哋有冇或者喺通讯方面系如何嘅？即系你哋都系靠自己街坊之间互相通讯啦，定系点样嘅？ 系啊系啊，街坊群组里边大家互助帮忙咁样咯。 系啊， 都系即系唯一呢个方法就叫做比较，即系个资讯会传递得比较快，因为始终政府嗰边落嚟个资讯都即系可能检测个时间都冇一个公告话俾大家听，日日都唔同咁样咯。 OK， 好啊，唔该晒邱小姐，多谢你同我哋讲到即系佢屋企人啦，住喺日葵楼最新嗰个嘅情况嘅，咁讲到，因为本身就话佢有两个屋企人喺嗰度住，都系老人家嚟嘅，咁就系礼拜六日啦，都系冇呢个嘅上门检测，咁啊最新就话寻日就已经做咗检测噶啦，咁另外咧都想同大家讲翻啦，即系呢段时间都有一啲围封咗喺相關嘅大廈嘅人士翻唔到工嘅，咁佢哋呢一個情況究竟係點咧？對於佢哋翻唔到工，會唔會都喺經濟上有損失咧？同埋有啲乜嘢係再可以幫到佢哋多一啲嘅咧？咁電話旁邊咧就有勞工界立法會議員周小松，早晨。 系早晨，早晨，阿小乐文，早晨， 早晨，周小彤，我见到你哋都关心有啲被围封大厦入边住嗰啲嘅市民，你都关心佢哋翻唔到工嗰个情况。而家你听到佢哋最大嘅担忧或者关注点系咩咧？翻唔到工？ 系其实我哋都呢几日都不断接到一啲求助嘅电话啦，同埋一啲联络啦。咁、主要咧就集中喺两个方面嘅。咁一個方面咧，就佢哋好多僱主咧，即係當然唔同行業啦，就要求佢哋以一個年假嘅安排去，即係頂咗啲幾日嘅隔離嘅日子去。咁另外一個佢哋即係比較憂慮嘅就係話，因為依家聽到咧，就即係呢種咁嘅安排咧，其實係有機會可以攞到一個叫做病假證明書啊，咁佢哋亦都係向屋邨入面一啲工作人員去要求佢哋開一個病假證明書，但係所有嘅工作人員係冇一個人可以答到佢哋究竟點樣去攞到呢個病假證明書，佢哋淨係話唔清楚，我哋係唔係衛生處嘅人，係外判工人嚟嘅，咁其實佢哋好彷徨啦。咁我諗咧，即係喺呢幾千個被圍封喺呢兩座大廈入面嘅工人咧，其實佢都好無奈嘅。佢哋又唔係佢哋自己唔想翻工，實際上佢係執行緊政府衛生當局一個檢疫嘅命令，咁樣去令到佢哋冇辦法翻到工。咁當然啦，喺呢度我又其實又想呼籲一下啲僱主咧，如果能夠等佢哋喺在家工作安排到嘅嗰啲行業嗰啲工種，我呼籲啲僱主咧，盡量安排佢哋在家工作啲幾日時間啫。咁如果實在安排唔到嘅，亦都盡量去諗辦法，唔好扣減佢哋嘅人工，因為挨年更猛，佢哋即係補咗份糧咧，其實係真係都幾彷徨嘅。 我想問一問周小松先，據你所知，係咪呢一班喺屋企入邊做即係圍封要隔離嘅人士係有呢一個嘅病假證明書同埋病假津貼？因為過往就話係指定檢疫中心先有噶嘛。 嗱，我嘅理解咧，因為大家睇啦，呢一個性質咧，同佢入到去竹篙灣其實係完全一樣嘅。佢哋都係執行緊當局嘅一個檢疫命令。 所以你嘅理解應該都係有嘅。 係啦，之前嘅指引咧就話要指定嘅檢疫中心，但係你指定嘅檢疫中心咧，這個都係行政當局去決定嘅。你都可以講這個依家圍封兩座樓，其實就係當作係指定嘅檢疫中心咪得咯。 明白。 如果你淨係指一個地方嘅，你根本都冇可能足夠， okay. 因為呢度已經幾千人。 明白。周小松轉頭翻嚟再揾你傾多陣。周小松就係勞工界立法會議員嚟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九点半，现在由陈宇谦报道新闻。被列为受限区域的葵涌村下葵楼完成强制检测行动，大约525名居民接受检测，其中发现5宗初步阳性检测个案，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会安排跟进。政府派员到访大约760户，大约95户没有人应门，政府会采取措施跟进。另一個受限區域大窩口村富德樓的大約1695名居民接受檢測，發現一宗初步陽性個案，政府派員到訪大約685戶，大約30戶沒有人應門。至於深水埗北河街169至171號慶豐大廈，大約80名居民接受檢測，沒有發現陽性個案，政府派員到訪大約50戶，大約10戶沒有人應門。本港昨日新增109宗確診，葵涌村累計確診和初陽個案有大約210宗。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聯席主席曾其恩表示，葵涌村有很多人口活動或接觸，如果區內仍然有潛在爆發點而未找到隱性患者，應該將圍封區域劃得更大。至於是否需要延長圍封日數，當局要以科學數據衡量。曾其恩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在第五波疫情正在上升軌道，相信個案會增加，政府要預視檢測能力是否足夠，如果能力未達標，不能夠否定要由外援包括國內的檢測人員協助。他又說，長遠來說，是否仍然要達至清零，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倾尽所有去做好每件事，用心专注就是力量，相信自己这份信念传承下去，困难不会令我们却步，坚持前进是唯一的方向。 ICAC 都有同样要坚守的价值，守护廉洁香港，坚决反贪，从未改变。香港胜在有你和 ICAC， 举报贪污热线25266366。 2022年1月25日，新增109宗确诊，5宗源头不明。黄大仙豪苑怀疑出现垂直传播。 葵涌村12栋大厦有确诊，累计确诊与初步阳性约210宗。 张举能称法庭公正持平，不因国安法安排而受影响。 乌克兰局势持续紧张。北约增派船舰战机到东欧，俄罗斯指是歇斯底里表现。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睇翻劳工处咧喺上年7月一份嘅文件咧，就讲到话，如果系卫生署安排，如果卫生署咧系命令嗰啲雇员要检疫啦，安排咗佢哋入去指定嘅检疫中心做检疫嘅人咧，要接受医学监察啊或者检测啦，喺检疫期完成之后，相关嘅人士离开检疫中心嘅时候咧，会获得卫生署发出入住检疫中心嘅相关证明文件啦，文件入边咧会有相关嘅人士咧接受检疫嘅日期啦。同埋係咪有感染到呢個新冠病毒等等嘅，亦都會因應檢疫人士嘅要求咧，會提供病假證明書。不過呢個就係講緊係指定檢疫中心。咁啊，繼續同阿周小松傾啦。周小松就係勞工界立法會議員嚟嘅，早晨。 係啊，早晨。 周小松頭先講到嗰個就係指定檢疫中心啦。不過你哋就希望，就算屋企，因為而家有啲嘅違風行動咧，要做一啲嘅強制隔離嘅人士咧，都可以係獲得一啲證明書，證明佢哋係呢段時間係有個病假證明書等等。你哋有冇同個相關部門勞工處又好、衞生當局又好聯絡過咧？其實 聯絡過衞生處，不過佢哋就似乎目前就未有咁嘅安排。即系唔系咁清楚系咪咁样安排？我理解嘅，即系呢段时间立乱，但系我相信咧，即系作为卫生当局咧，你呢一样嘢要紧急出嚟澄清先得。你话俾佢哋听，真系可以有咁样安排，因为你依家嘅指定检疫中心咧，你就算系竹篙湾，你都系几千个床位，你边度够两座大厦嘅人住啊？嗰度都已经有5000-6000人，系咪？所以佢所謂指定檢疫中心咧，係冇可能淨係指執局竹篙灣嘅，尤其是日後嗰個檢疫嘅可能需要咁樣檢疫嘅情況咧，係比較多嘅。 嗯，不過呢個就都有待釐清啦。究竟所謂嘅指定檢疫中心嘅定義究竟係點？但就算係真係發咗個病假證明書，係咪又保障到所有嘅打工仔？定係都係主要保障一啲長工類人士打散工嗰啲就都唔會有一啲嘅津貼俾翻嘅咧？ 系按照雇佣条例系能够受到保障嘅嗰啲工人咧，佢就可以有一个病假津贴咯。即系要按照断续性契约啦，就即系符合4/100嘅规定。要累积够足够嘅病假日数，咁就可以得到有效保障。可以攞到80%嘅人工。 所以针对一啲譬如打散工嘅人士，又可能系违风嘅，都影响到佢哋成个收入噶嘛？你觉得呢方面有啲咩建议咧？又 系啊，嗱呢个咧，我哋都接触到一啲工友，譬如建造业嗰啲，佢一日一日计，咁其实咧，佢哋系冇一个，如果佢哋冇一个病假嘅安排咧，就算攞到呢份嘢咧，就都未必可以有个病假嘅津贴可以攞得翻。咁呢个咧，我希望就即系政府方面系有冇办法可以。即系帮佢哋纾下困啦，有啲嘅津贴啊，现金嘅资助俾佢哋啦。 点定咧？如果有呢个所谓即系停工津贴啦，或者叫做 系呢个我相信，因为政府依家就之前已经做咗几轮嘅抗疫防疫抗疫基金，我相信就其实可以亦都可以就呢一个接受强制检疫嘅人士咧去做一个厘定，譬如你每日俾一啲嘅生活津贴俾佢哋啊。佢哋呢几日有机会系手停口停啊嘛， 咁啊可以去做一啲嘅資助，等佢可以渡過啲嘅冇收入呢一個難關啦。 OK， 好啊，唔該曬周小松，多謝你。周小松係勞工界立法會議員，關注到一啲而家係可能要被圍封大廈嘅一啲嘅居民，佢哋翻唔到工啦，有啲要被逼放年假或者冇薪假啦，有啲就係翻長工即係頭先要冇收入嗰問題，亦都有啲可能係打緊散工嘅。就算證明到佢係有一個嘅病假證明書喺度係圍封嘅，咁但係都未必咧係可以攞到津貼。咁佢就話會唔會即係政府方面有一啲津貼俾呢一批人士咧？咁周小松嘅睇法係咁噶。仲有黃先生打上嚟，佢係日葵樓嘅街坊。早晨， 係早晨，早晨， 早晨，黃先生，請講下你嘅情況先。 咁我就係咁嘅。咁我檢測咗，我喺日葵樓住啦。咁我檢測咗已經四日都係陰性嘅。咁我喺第五日，即係今日嘅凌晨，就收到一个报告，就是初步阳性。 哦，咁你是一个人住嘅，定系同屋企人住嘅？ 同屋企人住嘅。 咁屋企人有冇咁嘅情况啊？即系 佢哋而家就系暂时都系阴性。 嗯，咁点算啊？你哋都，你会唔会都担心话会感染到佢哋，或者自己做啲隔离咁？ 会嘅，会嘅。咁系啦，自己就保持翻个距离啦，喺屋企都戴口罩。 嗯。 咁我想即系帮日葵楼嘅街坊表达翻几个意见啦。嗯，咁譬如即係對於檢測嗰方面啦，我覺得係十分混亂。 係點樣混亂法呢？你見到觀察到？ 因為譬如我哋一棟樓有二千幾個人啦，咁、政府係即係冇安排冇分流措施去安排我哋去做一個檢測。咁就係譬如第一日啦，咁佢九點鐘，即係有職員就話係九點鐘，有職員就話係十點半，更有職員就話係十二點開始啦。咁佢哋就會係上門拍門去通知我哋去做一個檢測。咁當佢上門拍門嗰陣時，咁我哋就係、好自然咁一窩蜂湧曬落去。 嗯。 咁搭 lift 啊，同埋喺個大堂都係好擠迫。咁我覺得喺嗰度已經係可以造成一個即係交叉感染啊，空氣傳播。 嗯，但我想知係咪幾日以嚟佢哋上門拍門咧？照理其實佢用拍門嘅方式係可以用做到一個分流噶嘛？即係佢譬如頭嗰幾層，譬如一至十樓，我舉例啦，一至十樓咁樣，咁就可以係早啲拍門，跟住再上啲，譬如十一至二十樓就可以晏啲先拍門。呢、這個唔係可以做到分流咩？點解冇做到咧？據你了解咗， 因為佢係冇嘅，佢即係佢譬如佢叫你拍門就叫你落去，而唔係同你清楚咁講話，三十幾樓，咁你哋而家可以落去噶啦。而佢係即係同一個時間去做呢個動作，咁就導致，即系成栋大厦居民系差唔多系同一时间，即系收到呢个通知，咁、就一窝蜂涌落去。 嗯，有冇话即系我想知道有冇观察到其他街坊？你哋有冇自己一啲资讯上面有联络？有冇有类似你咁嘅情况？之前系几日都阴性嘅，今日最新就变咗一个初步阳性，有冇系咁？ 咁我就唔清楚，因为系啦、其他街坊，咁我就代表翻自己。 OK， 咁仲有就系、咁我觉得我哋屋企已经做得好好。即係嗰啲可以減低風險嘅措施，就係、包括啦，咁我哋入門口唔係即係落去搭 lift 啦、檢測啦，我哋都會事先噴消毒啊、稀釋漂白水啊，咁做一個消毒效果啦。咁就自制一啲 file 啊、頭罩啊，即係做一個 PPE 啦，防護翻呢個空氣即係入眼啊咁樣。 嗯。 咁譬如因為就知道我哋同層就可能有街坊感染咗。咁、我哋就都冇食到政府派嘅饭，因为都驚开门都会有一个风险，咁我哋尽可以做已经做晒，但係即係好唔好彩我都係確診咗。 所以你呢段时间你都係靠你哋屋企嘅储粮食住嗰啲食物先。 係呀係呀係呀係呀。 你哋落到去做检测嘅时候见到成个安排点？除咗话即係多人一啲嘅之外，其实落到去个秩序又如何呢？你自己见到个管理安排点？ 管理安排秩序咁係即係冇乜嘢好講，但係喺前日咁、我唔記得咗星期幾啦，前日咁我哋落去做檢測啦，都係如常落去做檢測，咁就有個職員，即係我哋發現到有個職員突然間跑去登記處搵佢哋上司搵佢阿頭，就講話有個陽性確診者都照落咗嚟做檢測，咁我哋就真係突然好擔心呀，好驚啦，因为楼下街坊好多，咁佢落过去做检测，咁部 lift 会唔会有人消毒呢？ 咁係冇人知嘅，係啊。仲話點解佢會落低嚟做檢測呢？咁以我哋即係街坊所知啦，就咁嗰個確診者，即係落做檢測嗰個確診者就係一個老人家。咁點解會冇人通知佢呢？ 冇人通知佢留喺屋企嚟先。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點解即係佢？如果有人通知咗，即係話俾佢聽，你係陽性嘅，你唔可以去邊度去邊度。我覺得係 OK， 但係好明顯應該就係冇。 Okay. 所以佢先会落去。 当时啲街坊反应点咧？见到 哇，好惊咯。 嗯， 系 ，OK， 真系好惊，唔知点做好。 明白，好啊，唔该晒你啊，黄生，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先。佢系日葵楼嘅街坊，讲到佢已经之前有几日都一路做紧检测咧，都系阴性嘅。不过最新今日就话收到系有个初步阳性嘅情况嘅咁。再余女士打上嚟，早晨。 啊，早晨啊。 早晨，请讲系。 啊、我咧就住下葵楼嘅，咁咧琴日咧就围封咧要强检，咁但系咧我翻到嚟嘅时候咧，强检嗰啲人员咧收晒工喎，咁我好无助，咁我唯有翻屋企啦。咁因为我唔可以出门口，我未强检，咁但系我今朝打电话去房署啊，俾咗个卫生署热线俾我，个卫生署嘅热线我打咗个几钟，系完全冇人听嘅。咁我觉得好无助咯。咁终于咧，我再打翻去卫生署另外一啲电话，咁佢就拨咗去1823，咁我唯有就留低我啲资料，等佢哋复翻我。我而家好惨啊，喺屋企。又出唔到去，唔知几时先至安排可以做检测。咁其实我哋楼下咧好多检测站嘅，咁我就唔知自己政府部门打电话去检测站搵人咧嚟安排帮我做检测都搵唔到，咁我哋啲小市民更加搵唔到人嚟帮我哋啦。 嗯，我想知道你话寻日好夜收工，咁就翻到嚟已经系冇咗嗰啲检测嘅承办商喺度。几点钟啊？嗰阵有几夜嗰阵？ 吓？ 有几夜啊？寻日系 11:00咯。 咁你而家就一路都未检测到，都系等噶咯，亦都联络唔到部门，即系通知你呢一个情况。 系啊，因为检测完之后又要攞去化验。咁先至知道自己嘅情况系点，先至可唔可以出到去？咁有排等咯，而家都好无助。咁我就觉得咧，政府咧讲得唔清楚咯，即系佢琴日宣布话夜晚7:00至第二朝7:00系做检测嘅。咁如果系啲检测人员是某个时段要走的，他应该告诉我们小市民，即是下葵楼的市民知道、 okay. 你们几点前要回到来做检测了，不是呢检测人员走了就没人帮你。那你不说得清楚，我们真的 很无助咯，现在搞到都不知道怎么才可以出到门口。 明白，麻烦余女士，都是她说她住在葵涌村下葵楼的，她就因为昨晚说夜了回来，就回到来就做不到检测了，现在都不知道怎么，也都联络不到相关的部门，这个就是余女士的情况来的。又继续请一位嘉宾跟我们聊聊，讲到现在疫情和有些围封的情况，有些人士因为导致到回不到工的。有立法会议员邓家彪，早晨。 早晨，蘇樂文，早晨。 早晨，鄧家彪，你自己關注係咪都係呢啲違風強檢嘅人士受到即係、就是、影響到佢哋工作嗰個情況？ 絕對係嘅，因為咧政府嘅所謂呼籲咧就唔湯唔水唔清唔楚，因為咧其實早喺2021年咧，喺立法會一個質詢裏面咧，羅志剛局長已經清楚講明咧，如果有任何人士係俾即係衛生署出一個即係檢疫令，強制隔離嘅檢疫令咧，咁當然要遵從啦。咁而相關人士咧係可以向衛生署索取一個病假證明書。 嗯， 嗱喺勞工法例嘅概念，病假證明書第一，如果你連續4日嘅病假，譬如葵涌村嘅 case 係連續5日咧，就會有有薪嘅病假。第二更關鍵啦，你喺個病假個過程裡面根本係唔可以被解雇嘅。如果係僱主喺呢個期間被解，即係解雇一個咁嘅員工咧，係不合法歧視，亦係不合法嘅解雇，亦都係殘疾歧視。點解政府唔講清楚？即係勞工處部同平機會一齊出個公告咯，講清楚個法例咯。 即係而家都唔係要政府即係去改例或者係俾咩基金，你個講清楚咯，去杜絕嗰啲不道德嘅行為咯。 嗯， 所以其實即係我哋唔希望咧再係軟弱無力，喺咁艱難嘅時候，打工仔佢更加要保障啦。 嗯，因为见到有团体啦，就都访问到一啲葵涌村嘅居民，包括喺日葵楼嘅居民啦。咁其中有人士有十几个嘅，根据嗰个调查就话系遭到解雇，但就唔知道其实佢嘅工作性质系一啲短期工啊，定系长期工啊，定系一啲散工就唔知嘅。呢、這个但如果系唔同嘅工作性质，其实亦都系咪包含喺雇佣条例之下有唔同噶嘛？呢、這个 最關鍵就是個關係是不是僱傭關係咯？譬如話之前都好多新聞關注嗰啲外賣員網約嗰啲外賣員，咁其實個僱傭關係唔清楚嘅。嗰間公司一開始已經話呢批外賣員係自雇人士，咁你就有啲複雜咯。但係如果嗰個工作係比較穩定，已經簽咗僱傭合約嘅，其實即係喺呢個期間解雇係不單止不道德，亦都係不合法。另外我就想即係點名表揚一間公司啦，譬如九巴。九巴呢就啱啱出咗公告呢，就即係叫佢旗下住喺葵涌村嘅工友呢唔好返工。即係坦白講就係怕疫情擴散呀等等啦，即係留待家中觀察，但係有人工嘅。咁其實呢啲先係合情合理合法嘅做法嘛。 整体嚟讲，你点睇？譬如就算雇佣条例系未必保障到一啲短期工啊、散工嗰一类，而又因为围封而出唔到去做嘢啦，影响到收入啦，系咪都要有一啲所谓停工津贴要派呢？如果派，应该系咩方式呢？一次性定系点咧？ 其实好重要嘅就喺民间已经做过，譬如公益金喺个当时嗰、那个抗疫及时要抗疫基金里面咧，已经讲受停工影响嘅，而呢种停工系。因为卫生署的 order 而即系叫做强制检疫嗰啲，好清楚啦，已经有晒文件，卫生署介入咗。咁呢啲部有个津贴可以向公益金申请咯，或者当时建造业议会都有呢一个咁嘅项目嘅。咁所以特区政府短期里面成立一啲受住呢啲强制隔离检疫嘅人去帮一帮佢，咁我觉得。容易劃界啊，唔會出現濫用嘅情況，其實一定要做咯。 嗯，但短期工可能佢哋嗰啲收入都未必係即係次次都咁穩定噶嘛，嗰一類。咁佢哋點定咧呢一類津貼咧？ 其實都係源於一個寬大處理，因為你始終係要養家，你一個家庭又唔係攞綜援，靠乜嘢生存咧？梗係靠打工啦。只不過嗰個工作證明或者個收入證明未必好穩定咁樣顯示出嚟，但係係人常理都知道你又唔係攞綜援。點解可以養到頭家？梗係打工啦，咁都受咗影響，咁都要幫啦。 如果佢哋喺即係圍封期間，咁去到即係解雇咗相關嘅員工，你頭先就講到就係唔合法啦，即係違反個僱傭條例啦。咁有啲未去到咁嚴重嘅，可能係純粹要呢一批圍封嘅人士係放年假或者係放冇薪假、冇薪假呢一類嘅做法，又點睇有啲僱主咁做咧？ 呢、這個就係唔理想，所以我一定要講就係、是、特區政府。罗志光局长已经二一年讲得很清楚，被强制隔离检疫的人士是有权向卫生署索取一个病假证明书。葵涌村现在最惨就是封村或者封那座楼五日那个日葵楼，其实是连续五日的。连续五日就是说已经是等于获得五天的有薪病假。咁所以喺呢一类嘅个案里面，根本系唔应该出现咧用年假嚟去做即系所谓替代嘅。 嗯，头先你讲到九巴之后，其实政府咧都有啲类似呼吁，譬如见到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都呼吁，就话可行嘅情况下，就向啲员工咧做出一个安排，就系话，即系如果系住喺葵涌村嘅一啲雇员咧，就暂时唔好翻去工作地点啦，留喺屋企啦。你估计一啲嘅私人嘅雇主会唔会真系跟呢啲做法咧？ 其实咧，而家最灰色地带就系咁啦。有一啲唔系强制隔离嘅。可能是隔离嗰几座楼嘅，咁譬如有啲做地盤嘅工友已经同我哋工联会求助啦，就係、是、地盤嗰度就驚爆发啦，呢个忧虑又唔係不合理喎，就叫佢留喺屋企唔好返工，但係老实讲做地盤就日新工嘅，好多时就係手停口停嘅，咁所以我哋而家都希望居中協調啦，咁艰难嘅时候如果佢係做一啲大嘅承建商嘅项目，希望嗰啲承建商都可以出返基本嘅一啲津贴俾嗰啲即係停工嘅工友咯，係啊，咁但係呢啲係最灰色地帶，因為佢唔係受到衛生署嗰個強制嘅命令啊嘛。 OK，